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正在举办中，50多部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将在多家院线和文化艺术空间展映。来听记者唐思萌的介绍。 影像单元分成院线放映和公益影像艺术沙龙两大块来呈现。从8月1号开票以来，院线展映方面，摇摇晃晃的人间、出路、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就成为了热门影片。而公益沙龙方面，备受影迷关注的四个春天开票20分钟就抢完了。院线展映集中在8月3号到5号，其中《乡村里的中国》纪录片中，焦波把镜头对准了他的老家山东淄博，影片以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环境保护、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社会现实话题。而《出路》记录下了不同地区的中国年轻人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这是导演郑琼在拍摄3名中国青少年时探索的中心问题。公益影像艺术沙龙从8月3号到9号，部分纪录片放映后还会有导演交流。其中《四个春天》导演陆庆义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院线展映影片在猫眼电影线上售票。公益影像艺术沙龙，观众可以通过活动型平台在线报名。 继续来关注纪录片方面的消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记录新时代第6届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12类64项国产纪录片人才机构入选了2017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其中《辉煌中国》《航拍中国》第一季等8部作品获选优秀国产纪录片系列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寻找手艺、传家本事第二季等5部作品获选优秀国产纪录片长片。继续关注电影方面，由李冰冰、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科幻冒险动作大片《巨齿鲨》将于本月10号在国内上映。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的《无双》将于9月30号在国庆档上映。讲述亲情故事的国产动画电影《风宇宙》正在上映中。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妈妈咪呀2》正在国内上映。最后再来关注舞台演出。近日由中间剧场策划并主办的科技艺术节举办了发布会。科技艺术节邀请了一共6部国内外剧目。此外，艺术节上还将策划多个空间，举办沙龙讲座、戏剧工作坊等活动，更邀请了科技领域工作者与艺术家们展开对话。据了解，剧目展演将持续到10月底。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的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特约播出。8月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儿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演艺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 今晚嘉宾曹云金带着他的喜剧现场来到演艺群会，在这里相声、脱口秀、儿童剧全都有，更有曹云金创立的听云轩相声，李菁领衔的星夜相声会馆，天津千祥艺文院、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等优秀团体强势入驻，给您带来最难忘的欢笑时光。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奖品的。 嗯，本节目奖品是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4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舞台，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假，长知识。8月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 告诉大家参与方式，欢迎您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标注能量密室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今儿可是参与的最后一天了，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赶快行动吧。哎，接下来咱书归正传，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哇，今天可是请来了一位大咖。 对， 他要来了，我觉得咱俩就不用说话。 对，我的声音都在颤抖，因为以往节目当中都是咱们给人家挖坑，但是这样的一个职业，他不给咱们挖坑就不错了。 哎呀，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咱们得万分小心，对吧？来，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是。 哎，我们来请出啊，相声演员也是这个演员曹云金，欢迎您。 八七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云金，您的老朋友，在这儿呢，跟您说声晚安，祝您永远快乐。 怪不得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曹老师在八七六的节目。 不要这样， 那是郎朗而够的事情是吧？刚才我们还 那个时候我也很小。 啊，没有，大概也就零几年吧，然后曹老师就已经在这儿做嘉宾做节目了。 那个时候我4岁。 我记得是我舅舅抱我来的嘛。 哎呀， 那时候我看到你，我说小姐姐你要干什么？ 真是金子，一块儿十八成年了，咱 对， 长这么大了，真的， 那可不，四岁到现在整十八嘛， 那不见 缘分缘分。 那我怎么听你前几个月刚抱了个大闺女呢？十八就当爹了？ 十八当爹不新鲜啊，十八当妈挺新鲜的， 这坑是挖不出去了。 说着说着，这辈儿都串了，我觉得。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相声演员曹云金，当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他的这个喜剧现场。 嗯， 因为前两天呢，刚刚是火爆开演了哈。 啊， 但是咱先来介绍介绍这事儿。 对，喜剧现场呢，其实呢，它不是像我以往之前做的听云轩的相声团队。原来呢，我是在做团队喜剧现场呢。这次呢，也有很多的股东和投资方在做了这样一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演出平台， 嗯， 而且呢，它应该是咱们中国首家开在商场里边的剧场， 大型购物中心。 对，在朝阳区和盛汇这个大型购物中心里边开了这样一所小剧场。 嗯，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呢？总在说弘扬传统文化，振兴相声，怎么振兴啊？就得多有剧场。 嗯， 这个剧场呢，现在在北京城啊，观演的小剧场的这个环境啊，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因为有好多小剧场啊，其实条件挺恶劣的，后台都没有。 哎呦， 演员都没有地方休息， 呵， 然后包括女演员啊、女主持人啊，换衣服什么的都是不方便的， 都没地儿。 然后有的演员有上台化妆的习惯，都没有化妆台。 哦， 啊，其实呢，有点驴粪球表面光那个意思。您坐在里边啊，看着这个剧场还能凑合着，往后台一看，特别的差劲。 哦， 包括灯光啊、音响啊、大屏，这次做的这个喜剧现场呢，都融入这些新的元素。 哦， 因为呢，那不仅仅演相声，喜剧现场里边还演小品、脱口秀，还有小型的儿童剧。自从当了爹之后，我发现自己会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是吧？ 对，而且呢，现在呢，比如说演小品的时候，需要大屏和音响的配合， 对， 所以呢，后背景全部都是 LED 完成的。 嗯， 然后呢，现在呢，这些好多小剧场都是，一个天幕就演出了。 嗯， 所以说对于观众的一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呢，也不是特别好。做这个事儿之前，其实我都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考虑这问题。 嗯， 我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你看这凳子，你能坐在这两个小时不累，人家观众就会进来坐着看你演出。你想想，坐着看你俩小时，我这坐一个小时，我实在这个屁股硌得都不行了，这不舒服，然后我根本就坐不住。 对， 下次就不想再上你这儿来看了。 没错， 所以说搭建这个喜剧现场这个演出平台的时候，我想的很多都是以服务观众、做好服务行业的角度去做文化演出的这样一个想法。 嗯，这挺有创意 的体验。对啊，而且说到这凳子，我上周去五棵松看了一场秀。 嗯， 然后 我知道那场秀。 对，然后我那场秀看完了之后，就整个这个耻骨，就整个这个腿这块都僵了，但太小了。你像我这身高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身高，我这腿都伸不开。 你说这要是一米八以上的大小伙子， 啊，对。 然后对，我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往右边一看，就至少有200多斤一大哥坐旁边，然后整个人窝在了那个椅子上面。啊，我觉得这个确实观影体验非常重要。 对，因为其实呢，我觉得文化演出也属于服务行业。 那是。 之前我们做剧场，就是做一家剧场，吸引粉丝和拥趸来看我们。 嗯。 但是大家往往就忽略了，我们只注重艺术上的问题，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来看您一场演出，没停车位，找路边一停，一出来门口一条，200块， 嗯， 这就有点不值了吧？票价180，然后贴条200， 是 吧？小剧场演出也就是这个价，票价价位， 对， 100-200块钱， 嗯， 然后呢，出来贴个条，而且还特别麻烦，得跑这个交通队、银行，然后去这个交罚款， 嗯， 我觉得这些就得不偿失了。商场里的剧场，商场里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吃饭， 对对对， 亲子， 嗯。 还有就是 看电影， 看电影， 啊， 没有文化演出这一块， 没有。 喜剧现场呢，我能选址坐在咱们朝阳区，因为我觉得朝阳区这边的这个小剧场啊，好像是针对于东城和西城稍微少了一点。 嗯， 在和盛汇这个商场的一层做这样的一个剧场，是能希望观众进来的时候很方便，到楼下就能停车， 对， 然后看完演出就能吃饭。 嗯， 然后吃完饭就能看演出， 包括我一直现在在完善的一个系统。我去大悦城和和盛汇这样的商场去完之后，我发现等位一等等100多桌吃饭， 有 好多观众，对吧？ 啊， 我说咱能不能这样 啊？ 您等位了以后上楼下来，您听一相声，然后我们这儿的人负责叫号，他们那个餐厅到了位置之后叫我们喜剧现场，我们这儿告诉您几号桌几号桌的那谁，有服务员走过去告诉您，您这个餐的餐位到了，您可以上楼吃饭了。 哦， 其实是便捷于就是观众的这种欣赏和节省掉大家的时间。 对对对，同时还能欣赏传统的相声，这您这怎么想出这招的呀？ 我现在是这些逐步 脑洞大开啊， 对，再去完善，因为我有的时候咱们都是生活在北京， 对， 咱们能体会到商场里边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不便捷， 嗯， 你等100多桌的时候你真的挺烦的，而且呢赶上朋友又特别想吃这家餐厅， 对， 嗯， 你还就只能跟那儿等， 嗯， 我就想了这么一折，我在商场里刚开始做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要有这么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我先去看看演出， 嗯 啊，然后我先去这个休闲一下，然后呢他还能下来叫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再去完善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嗯， 嗯，来说说咱这喜剧现场吧，大概这里边能坐多少人啊？ 差不多在180人到200人左右吧，200人以内。 哦，嗯，也是一个小剧场， 一个 形式， 小型的剧场 啊。 而且呢，它是有桌子有椅子的这种小剧场。 哦， 不是像电影院的一排的排的排椅。我觉得小剧场必须要有的就是得有桌子。 嗯， 不能像电影院似的，全是排椅，排椅的仪式感太强。 对， 嗯， 进来以后肃然起敬，嗯，看演出了，关掉手机，这个调制静音模式，然后把这个不许带任何的餐食。这个小剧场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休闲的状态，而且尤其是听相声看小品。 啊，能嗑瓜子吗？ 能嗑瓜子， 必须能吃东西啊。 这能嗑瓜子然后喝茶， 啊， 然后还可以吃一些简单的餐食。 啊， 您说炒菜米饭呢没有，比如说您说想吃个炸薯条， 啊， 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之后也甭排队了，吃饱了 在不影响演员演出的情况下，喝一些这个特制的饮品啊，和这些小型的干果啊，我觉得还有助于大家真正能找到周末和下班以后那个休闲的感觉。 嗯， 嗑着瓜子儿，然后在这看着文化演出，这是一种感觉，和咱们坐在保利剧院大剧场里边这个一排一排的排椅，然后看着台上的歌剧，它又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观影感觉吧。 对，两种范儿。 对 对， 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挺能向大家推荐的。 嗯， 这个我们喜剧现场的， 嗯， 我们是从周二到周日的晚上，您下了班没事都可以过去看看我们的演出。 嗯， 然后呢，周六的下午和周日的下午也有演出。 哦， 逐渐的我们会完善儿童剧这块的表演。 哇，嗯， 刚开业的时候，楼上有很多亲子班， 有3层全是，我去过， 全是亲子班。 我觉得我从来没见到周末的时候，我一去3楼，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小朋友向我奔来，你知道吗？我的天呀！ 然后呢，你也看到过 啊， 刚开业3天，楼上的这个街舞班就找我们来了 啊， 说我们想用这场地给小朋友办这个街舞比赛。 哦， 说您这有舞台，有灯光，有音响，这多好，大屏还能配合我们。 嘿， 我说当然可以啊， 啊， 我们这个场地也是对外的。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儿童剧是我必须要完善的。 嗯， 楼上这些亲子班啊都在跟我说， 嗯， 说每一个家长都在苦恼，说在看带孩子去看一个这个儿童剧啊，什么木偶剧啊， 嗯， 得跑老远， 对， 而且孩子要带的东西还特别多，大包小包的特辛苦。家门口有这样一个商场，商场里有这样一个小剧场，这种小型的儿童剧我们每周都可以带孩子来看。除了带孩子去运动，上各种的这种培训班以外，他说其实家长也希望孩子们能过一点就是文化消遣的生活。 对， 就是除了在学钢琴学芭蕾舞练游泳这些体育和文化这个自己才艺方面以外的，他又能有一些休闲的时光。 嗯， 所以刚才您说了，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演出的形式哈。 嗯， 那现在比如说您想囊括其中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了呢？ 现在主要的入驻的都是相声团队。 嗯， 他为什么说是演出平台呢？我们听云轩，我曹云金带领我的听云轩首先已经入驻喜剧现场了。 嗯， 每周六的下午和晚上 都是我们听云轩在喜剧现场演出。然后呢，周五晚上是李菁的星夜相声会馆。 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跟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嗯， 好多北京观众啊，到了周六日开着车，啊，自己交着过桥过路费，花着油钱到天津千祥艺文苑去听天津味儿的相声。 嗯， 我一想 还买不着票 啊，对，这个、 哎、 我一想大老远的您跑那儿去，我就不如把天津的津味相声引进北京， 谁、啊、 这也算我给北京观众做的这么一个正经事儿，也算我为了相声做了个事儿。礼拜日的下午，我就把天津非常优秀的一支青年的这个相声团队，而且呢，表演功底都很扎实，我已经连续看他们几周的演出了，都挺不错的。而且，千祥艺文院的演员，在台上就跟观众说：“我们争取一年之内让您看到不重样的作品。” 哇、 嗯， 哎， 那不容易啊！ 对，他对于节目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嗯， 然后呢，千祥艺文院周日下午就在喜剧现场有演出，上午他们来演出。上午来到北京，下午演完了，晚上回去还不耽误他们晚场的演出，两全其美。 嗯， 周日晚上呢，现在是北京脱口秀俱乐部，还有很多优秀的团队都在谈，比如说济南的这个相声青年的名家大新， 嗯， 这个我也在跟他聊，我说你在济南有演出吗？他说没有，我们这儿的曲艺土壤不好 啊。 我说我们北京好啊。哦，上北京来演，他说我没有团队，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北京的观众认识。 嗯， 啊，我也在跟他谈，因为他从济南过来坐高铁两个小时 就到了， 演完了、嗯、晚上两个小时又回去了，回家吃晚饭都不影响。这样呢，北京的观众就能看到各地的相声演员，这个相声要繁荣，一定要让所有的相声演员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事儿、 嗯。 我前两天跟岳波聊天，我就说、嗯、相声演员。他得是一家人，在共同去做这一个事儿。在相声这块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团队，包括卢鑫、玉浩，我跟卢鑫也在谈。 嗯， 他们相声新势力。 嗯， 我说你在北京有剧场吗？他说我没有。我说北京的观众非常的善良。我说我管北京的观众叫菩萨，从来不刁难演员，都是鼓励和支持。你在这么好的一个演出的这个条件和土壤下。我说你应该在北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说行，等哥我忙完了过些日我再找你，咱聊聊我在北京怎么落脚这事儿。其实我很希望他们都能来到喜剧现场，让大家在这儿看到不同风格的相声演员的表演。 嗯，现在等于是从星期二一直到星期日，每天都有演出，就咱们的这个演出场所。 对对，而且现在还有好多好多的相声团队、小品团队、脱口秀团队都在对接。让他们争取做到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团队。 哇，这太牛了。其实就这两年咱们电视台不是搞了好多的类似的这些喜剧的小品的相声类的比赛、 嗯、 对吧，也出了好多的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实力相当雄厚的团队。我觉得他们后来可能就有一些就找不着了、 嗯、 因为 瞅不见了， 因为没办法落地， 对吧， 对、 啊、他有了知名度以后啊，你必须得让观众能看见你， 对， 你在哪儿呢、 啊、 对吗？我就希望这些优秀的观众喜欢的演员，他不是没有能力，他一定要在这个剧场的舞台上落地。 嗯， 而且呢，我其实有点较劲，前一段我有点生气、 啊、咋了？ 我呢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这媒体呢就在问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不良的媒体，他就在曲解你的意思、 哦、 他问我说呀，就是你在这个表演上你有什么想法， 嗯， 给自己定什么目标。我那意思我就说，他就说在演戏上，我说我呀希望在演戏上，我之前用了15年让大家记住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说我接下来应该再用15年让大家忘记我是个相声演员。我的意思是说干什么像什么、 嗯、 就是在演戏的时候人家不会觉得曹云金是在说相声， 嗯， 他不是个相声演员，我是这个意思。他就有人说我退出相声圈了， 好嘛， 所以我现在每周六的下午和晚上我都在喜剧现场小剧场演出，我得让观众看见我呀。 对呀， 我还活跃在舞台上 啊， 而且还从事这个发扬光大相声行业这件事儿。 对，我现在还在演着呢。 嗯 嗯， 而且你这边的这个相声创作大概是多长时间能有出来一个新的作品啊？ 其实我现在每一个作品每周都有不同 哦。 这个听相声啊和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听别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嗯， 这个好多曲艺观众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嗯， 您听书没听过才好。 嗯 啊，熟悉这个戏越熟，您能跟着一块唱这个空城计，咱都能唱空城计。跟着一块哼哼，一块把这个词儿都唱下来，这个经典的唱段那才叫有意思。听不腻的曲艺，他这个曲艺啊，这个段子必须得听过，然后呢每场去你又能发现这演员怎么跟上一场不一样， 有点新活。 这点也不一样了，那点也不一样，今天的组合也不太一样了，他又换了一番，他又弄了个别的，他这个才有意思。 嗯， 其实所以在我们每一场的演出当中，根据演员都得调整。除了现挂以外，在节目上都提前设计好再调整它。 你看看，所以您啊不必担心，哎，那我这周六看了金子的演出，我下周六去是不是又重样？不是，肯定是有新活的，对吧？ 对，小剧场就是这样。 嗯， 您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大型的话剧，做完了以后在这儿演20场30场北京，然后咱们就应该全国巡演去了，然后再回北京演来，然后没看过的观众进来做口碑。但是小剧场是这样的，您保证啊，您什么时候来他都得有什么时候不一样的作品，这样才能把小剧场支撑下来。因为它是一个长期在演出的。 嗯，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平台呢？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如果要只是一家团队从周二演到周日，难免会让观众看的就 审美疲劳了 、所有的团队都来，利用所有相声人的智慧，把相声的表演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您今天听这家团队的黄鹤楼，明天听曹云金的黄鹤楼，后天听李菁的黄鹤楼，再后天王卫波的黄鹤楼，每个人的黄鹤楼它都是不一样的黄鹤楼，都有各自的改编和笑料的不同的处理。 这多过瘾啊。包括有很多外地来北京的朋友说，哎，到北京你带我看场演出去吧，我就琢磨看什么呀，听歌剧不是这范儿，听相声好像找不着地儿。因为咱也都是住，我们也都是住东边， 对， 一去别的地儿吧，西城啊或者北城啊南城啊，就觉得远。 对， 这现在在东边东三环外边一点点儿，其实也不远哈，搞这么一个新的演出场所，而且每天是常演常新，多好的一件事儿哈。 对， 来了外地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想看相声， 是吧？ 但是因为远，咱们北京太大了。 对呀， 我来个朋友，要说他，我来个朋友从西站下车，我去接他，我都快疯了。我们家住机场 啊， 我上西客站去接他，真是。 然后他又住东边， 跟取经一样。 关键您不接他，他肯定有意见，就是他理解不了，就是说北京的这个大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对，北京太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喜剧现场受到观众的喜欢，我们在海淀也开一家，我们在西城也开一家，我们在东城也开一家，我们朝阳也有，然后包括大兴、怀柔、平谷、密云，所有的优秀团队就能让不同地区的观众看到相声的表演。 而且每 在您家门口， 对呀，每一个地区的咱们的这些演出的队伍都可以固定的时间咱们轮换。 对呀， 对吧？比如头三天咱们在大兴演，后三天咱们就在北边演。 比如说我们听云轩 啊， 周一大兴，周二朝阳，周三海淀，周四东城，周五西城，然后一样，李菁他们的团队还有天津的团队，他们都可以调换起来， 就转起来了。 哎，对， 是吧？ 就原来是这个观众跑，现在是演员跑，挺好挺好这事儿。 对， 那也心甘情愿呀， 就是别让， 对不对啊？ 别让观众看个演出从海淀奔朝阳，看个演出从朝阳奔西城，这太折腾 太辛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介绍的是曹云金和他的喜剧现场。 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伙一起分享。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

调频当中听到我的声音。 嗯，而且节目前大鹏老师还来了， 对对， 跟曹老师打了个招呼 啊，之前还录了一段节目呢。 对 啊， 录了半天， 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走人了。 我也是，还有开心，现在开心茶馆那个主持人尚远不也来了吗？ 对啊， 我说您二位来，我们走了。 开个玩笑了哈。 嗯，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一话题哈，就是金子今年春天的时候刚刚当爹哈，特想问问这几个月当爹的感受如何？咱先说个旁的吧。 其实我觉得当爹的感受真的是特幸福的，尤其是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和父亲的这个感觉啊，真是不太一样。而且呢，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说，你闺女简直跟你长得太像了， 多可爱， 一模一样啊。其实我倒没觉得说有那么像，他说主要是神态，就是那种小神态，坏坏的神态都有。而且我闺女吧，是我觉得。谁的孩子谁能不爱啊？ 那当然， 就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项任务起床 啊， 然后，不刷牙不洗脸，先洗个手 啊 啊，下楼去摸摸他，抱抱他。 哎呀 啊，连刷牙洗脸都得放在后边，必须得在后边，到他的小床上摸摸他。 嗯， 哎呦，那种那种心情吧，是会被暖化的啊。而且我觉得我当了爹以后，我觉得。我才是完整了， 嗯， 这才叫上有老下有小， 对， 一个男人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才全部的体现出来， 嗯， 真正有担当的男人了， 对，而且还有传承的，对吧？这个对于他以后的教育就会考虑的会更多的东西了， 嗯， 感觉自己又上了个台阶儿。两鬓的头发又多了几根白发。 将来闺女一说话开始说段子。 都是一套一套的。 千万别去。 真的，我说个旁的，有很多这个父母都是主持人的。 啊、 就你会发现他们家孩子口才特别好。 溜。 对，然后就特别溜。我们说这也遗传嘛。 真的 是肯定 的 呀。 真的是基因非常之强大。啊、而且啊，咱们语言类节目咱们经常说东西可以不过脑子， 嗯、 就是下意识性，就下意识的在说话。 对对， 孩子从小他就会受到你这个熏陶。其实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重要的， 嗯、 因为现代人最重要的其实表达是很重要的一点。 表达能力， 你有再优秀的这个专业能力，你不会表达，你不能让喜欢你的朋友和。了解你的一做医生，让你的患者知道你要怎样去做这样一个手术，嗯，你也很难在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冲出来。 嗯， 除了专业能力以外，表达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嗯， 而且会培养他一种自信。 嗯， 你看主持人坐在那里，他就会都特别的自信，他会很流利的和人交谈，而且不会冷场。 嗯， 这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刚才跟嘉宾聊什么了。 对，很多时候，这某些人也是天天困得不过脑子。 哎，既然当了爹之后，那未来的比如说创作的作品当中，会不会加入一些这个亲子的元素在里边？有想过这个事儿吗？ 因为我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不想我的女儿做从事我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相声还是不太适合小 姑 娘 啊， 对对，去表演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我当了爹以后，我真的。会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嗯， 因为原来做喜剧现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刚开始策划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我说这个剧场，这个小剧场一定要有小型的儿童剧。 嗯， 我说为什么？我说小朋友也需要文化市场， 那当然， 他也需要文化消遣。可是我在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会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呢？ 嗯， 那就是因为我女儿的到来。 嗯， 曹云金变成了一个父亲。说句自私点的话，我的女儿也需要文化消遣啊。 对呀， 对吧？但是呢，我为了我女儿去想，我就替别的小朋友也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大的改变，在考虑问题上就变了。 嗯、 对，那现在比如说之前你在第一时段当中也提到了，可能以后要引入这个儿童剧，现在有具体的一些想法吗？或者是演出的一些 团队？现在已经在和大型的这个。儿童剧的团队在对接了 哇， 因为他们都是咱们是小剧场小舞台， 嗯， 咱们没有这么大的副台和侧台， 是， 然后舞台也没有这么大，咱们要做一些短而精人物少的小型儿童剧，他们需要重新的出剧本， 嗯， 然后人物去排练， 然后等等，它需要一个制作过程。 嗯， 我会为喜剧现场量身定做属于它的这个儿童剧。而且我觉得小剧场里边应该有更多的和小朋友要有互动。 互动， 对。 对，它不像大剧场，几千人。一坐一千多人，这个要都互动下来也互动不过来。 对，就是 这个一两百人的小剧场，这个可爱的卡通形象啊，经典的这个儿童剧里边的形象，什么白雪公主啊、小矮人，他都可以走下舞台， 没错， 走到观众当中去，这又是另一种感觉。 嗯，就其实这种小剧场很适合儿童剧的。就之前我们在一些大剧场看儿童剧，它有它的那种感觉，但是会站俩保安在那个台前面，禁止小朋友爬上去。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小剧场是可以吃喝的。 嗯， 对呀， 这小朋友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边吃东西边看，边看个。 那当然了。 这个大剧场里边，您要说您在这吃份炸薯条，这可不成。 嗯， 喜剧现场它会有一些这些小的餐食，什么干果啊，然后一些饮品啊，然后包括什么炸薯条、炸鸡翅，这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嗯， 他喜欢边吃东西，然后看看这儿童剧，哎，妈妈这个什么还边连皮带讲的，他会很方便他，而且也不会把现场的气氛闹差。 嗯， 对，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大胆的一个畅想，就是因为咱们相声界不是到了这个春节之前都会做一个 封箱， 对，封箱演出， 嗯， 类似于相声剧的那么一个感觉， 嗯， 所有的演员呢可能到了现场，在这个剧当中都反串， 嗯， 我说相声我不说了，我演小品，我说相声我唱戏或者我干嘛，对吧？ 嗯， 那咱们是不是比如说可以经过半年一年的这么策划制作？和表演给小朋友，咱们所有的相声演员， 嗯， 咱们制作一个儿童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已经在想了， 哦， 我在跟那个专业的儿童剧团队在谈的时候，我说如果您的演员排不开的话， 嗯， 我们这里有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他们也可以演咱们的儿童剧。 对呀， 为什么要跟人家合作呢？我觉得专业的儿童剧团队他知道小朋友内心的出发， 嗯， 就是他会从小朋友内心去出发写一个东西， 嗯， 而且咱们是做成人休闲娱乐的，咱们说的相声啊、段子啊、包袱啊，但是小朋友他的灵魂深处到底是需要什么的，我觉得也得需要专业人士给咱们进行点拨， 对，嗯， 而且其实吧，现在我们剧场里还有好多小朋友来听相声 啊， 现在的 小朋友喜欢 哦， 就跟我似的，我小时候三四岁就开始听相声， 嗯， 家里边的那个 匣子 相声广播， 嗯嗯， 然后弄盘磁带， 对， 双卡录音机，那个时代，哎呦，好了不起的， 嗯， 听着这个相声，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在我们这个剧场里听相声，而且都是他带着父母来，他看见了以后，我听相声，他来一回以后啊，这小朋友还上瘾了， 那是， 还叫他父母来，下礼拜还去，还咱去那儿， 嗯，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小朋友在文化消遣这方面还是比较缺的。 对， 就是人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除了家里动画片出来看的，没什么。 对， 这也挺好，省着小孩天天在家看个 iPad， 看个电脑，一看一天。 我一直以为小朋友来了以后，就我用那旧眼光看人 啊， 我以为他们进了场以后，那天啊，有一天来了一个小朋友的团 啊， 他们进来就有30多人 哇， 然后都是带着父母带着来的 啊， 我想这坏了，没法演了， 这给小朋友怎么演啊？ 这个都是1米2以下的，而且这肯定是连跑带闹了， 嗯， 一点不闹，还和演员互动，还这个 好叫好， 叫好，鼓掌，哈哈大笑， 嗯， 还说见包袱就乐， 都踩在点上， 对，都在点上。现在的小朋友跟咱们小时候不 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都特含蓄， 我觉得咱们小时候稍微傻点儿， 对， 不是傻一点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你还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在什么呢？ 嗯， 就是说往常的儿童剧啊， 嗯， 真的就是做给儿童看的， 嗯， 儿童往那儿一坐一个多小时，呵呵哈哈的挺高兴，家长在那儿坐着，哦，那如对如坐针毡，一个多小时那真的闹心，睡也不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干嘛去。但是你说说咱们这儿相声演出小品演出，大人也爱看呀，小朋友也爱看，就等于你创了一新的路子，大人小朋友能同时观看和同时喜欢的一种表演方式，一个演出场所，这可就牛了。 我还发现了，嗯，这个我们喜剧现场从试营业到现在，因为8月18号我们才开始正式营业， 哦， 之前的试营业这一个多月我们就是解决各种的问题和这个我们不成熟的地方， 嗯， 我发现现在太多的都是一家三口来看， 是， 嗯， 带着闺女带着儿子来看看演出， 嗯， 尤其是在夏天晚上没事干了，哎，两口子再带着孩子出来看看演出。其实这也能体现出来，现在在购物中心当中亲子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没错， 除了说上各种培训班啊，家长也想让孩子们放松放松，自己啊也想放松放松，有时候孩子在里边培训的时候自己就在外边站着拿一手机。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有时看到这个三层啊，这个亲子那一块 好多家长在外边玩手机，要不然就满世界溜达。 对， 因为进去玩去了嘛，得俩钟头才出来呢。 是， 喜剧现场也给大人提供服务，就是您啊把孩子放楼上了，反正这个别人是接不出来的，他们都有专门的一套这个管理系统。 有有有 啊，反正你也在外边，你也进不去。 嗯， 您就下楼喝杯茶，听听相声，这儿完事儿了，正好上楼接孩子。那天我 家长寄存处， 那天下午我们演出来老太太 啊， 你说您干嘛？说这干嘛的呀？我们这儿说相声，说相声多长时间？我说我们一场演出啊，现在两个小时，行，看一场。说为什么？说孩子在楼上玩，我没地儿去啊。 对呀、 啊， 真是你知道吗？有地儿大的外边呢摆一排的椅子，大人还有地儿坐。你要是没地儿的，你说那可不就得自己找地儿吗？ 里边一放好几十个孩子。 是。 那外边能摆好几十把凳子吗？ 不可能， 没有啊。 而且看家长都可怜了，每次看什么一堆球，然后旁边围着一堆家长，然后在那儿看着那个孩子在那嗷嗷叫，就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哎，给家长找点事儿干也是一件这个很功德的事情了。 对，就是商场里边，其实成年人和小朋友都需要他的文化消遣和休闲娱乐。 嗯， 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些文化演出碎片化的打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对， 原来可能咱们说演出啊，当然需要一些仪式感强的那种演出形式。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像这种比较亲民的演出，也需要走到就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去。那这个呢，就不是说大家非得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得先去订张票， 嗯， 然后再跟朋友去约，然后开车去了之后再可能找个地儿吃饭，吃完饭之后 他听相声吧，不是看歌剧。 嗯， 穿好西装，打上领带，约上三五知己，很有仪式感的去欣赏这样一个 大，吃顿西餐，然后再是 然后看一个这样大型的音乐会和或者是这个歌剧。 嗯， 他相声是什么？是平民化的东西，没事儿进来看看。 对， 今儿出去听相声，闲着没事干，听着相声找乐子。今儿没事干，晚上闷得慌、 嗯、 啊，外边天太热，不出去遛弯了。今儿。去听一下，他得是这种感觉的。 嗯 啊，在商场里边周边的这些社区，到了晚上现在都没什么人看电视了。 没有 哦， 小年轻都追剧，大爷大妈们都溜溜弯，要不然就跳到广场舞。他其实也是急需有这样的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 对， 你这地儿你别看，我告诉你，刚才爽说的可能，哎呀，我们不需要提前预定，但是我告诉你，你没准开了业以后，这俩仨月半年之后，你因为你就200人的座位呀、啊 嗯， 你是不是？ 而且我们现在是在网络上销售， 是吧？ 啊，然后呢， 有 APP 吧。 都我们在大麦网、 啊、大麦网、哦、 啊，大麦网各种的这个演出平台啊， 都有 摩天轮啊什么，就这种票务网站去销售、 嗯、 现场也能卖票。好多那天观众就来就乐了。 怎么着了？ 我现在是每周六的下午和晚上都在喜剧现场演出、 嗯、 我个人呢还是有点这个号召力。 嗯， 我只要一演呢他就肯定是满了。就观众来了急了，说为什么没票。我们剧场经理说卖完了像话吗？我还没买呢。是，你也是没买、啊、他说在网上卖完了，说你们这个管理就有问题。为什么你们光在网上卖现场不卖？我说我们现场卖了，但是卖完了，网上都已经卖完了，那你现场得留六张票啊。 留六张票？ 因为他们六个人是吗？ 哦，对，他们六个人，你得留六张票。说我们要留六张票，那个对，你现场留六张票肯定能卖出去。局长经理说，那如果肯定能卖出去，您还是没票啊。 太经理太哏了。 我就是这个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现场得留票。我现在就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啊、 我们喜剧现场是可以现场售票的、 啊、 但是呢还是劝您在网上 买， 大麦网买好，您现场买也行。如果您家离得近，您提前来买一趟。您千万别说哦，这周六下午晚上曹云金演出，我周六我去看看去。都约好了朋友三五知己六个人来了以后一看没票。 嗯， 因为网上销售就会造成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提前在网上都预约好了、嗯、点好了自己的座位，您来了以后到现场他就没有票了。 嗯， 哦，这也是可以定座的是吧？ 对。 哦，这个具体的位置 咱就跟看电影一样 哦， 它是有票图的 哦。 如果您在大麦网啊、什么这个摩天轮啊这些票务网站上，您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座位，然后直接到了门口，拿着您那个订票单号一换票就入场了， 就等着那桌就给您留下了。 对，您现场买也行，提前呢，我们也从网上给您点好了，把票就给您出了。但是您千万不要就是约完人以后再买票，就跟那天那几个朋友似的。我说你必须得给我留留张票。我说经理挺有意思的。 那您就留点挂票的地儿。 说留了六张，要是肯定能卖掉的话，您还是没有票。 也是啊，但我觉得确实得就是现场可能得留出一部分，然后网上留出一部分，因为有一些稍稍上岁数的朋友，如果也喜欢这个您的相声的话， 对啊， 他有一些是不习惯在网上买票。 现在好多都是儿女， 嗯， 我发现我们喜剧现场啊，从试营业到现在， 嗯， 每场演出这个相声都有上年纪的朋友来，而且都是从网络上订的，为什么呢？都是儿女孝顺父母，您别那什么了， 别在家叨叨了。 对对，给您买两张票，礼拜六晚上您看个相声去啊。 对对对，乐呵乐呵去 啊。对对，相声大爷大妈还都愿意看。 那当然了，喜闻乐见呀。 你要让他看交响乐去，他还真不去。 真是啊，看电影有的现在电影都看不懂。 对，听着听不懂，说相声能听得懂，这也行。嗯，逗逗乐子吧，这还行。 对，儿女也想了，可下那个出去好看。 不叨叨。 静啊！7月28号，咱们是喜剧现场试营业的第一天，是吧？ 对 啊， 刚刚其实试营一段时间了。7月28号是我在喜剧现场的首演， 第一场演出， 也就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晚上，我都在那儿演出。 怎么样？到现在已经8月6号了，这些天运营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喜出望外的地儿？ 我 也给我们汇报汇报。 也有惊险。 嗯， 咱先说说惊险。 惊险！哎呦， 上周的演出，周六晚上马上开场了，还有10分钟到5分钟吧。 嗯， 全场断电。 啊？ 商场里面？ 对。 哦，对，我们有朋友在那儿吃饭吃火锅，他发朋友圈了。 商场断电，而且呢，出现的我们的那个线路有一些问题。 哦。 吧，跳闸了。哟，这马上开演了。这个是在剧场里边不会发生的。 这是对。 嗯。他有备用电是吧？剧场。 而且也不会再出现这种突发状况。我们白天都调试都没问题，就是快到演出了出现这问题了。然后我马上到台上就跟观众朋友解释，您别着急，马上就能恢复。 嗯， 结果呢马上就恢复了。 对， 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嗯， 但是呢我觉得给观众造成困扰了。 嗯， 而且一会儿有可能演出进行当中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上台，因为我们是在试营业期间嘛，线路的各种检修，我上台就跟观众去解释，我说今天呢很高兴200位观众走进我们北京合唱会的喜剧现场，今天呢是由曹云金带领的听云轩团队在这儿演出。开场之前呢出了点小插曲，跳闸了，影响到了您的这个心情。我做这样一个决定，一会儿演出进行当中有可能也会跳闸，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刚和喜剧现场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还有我们听云轩，我们已经协商了。您如果是在观影的时候造成的您的不愉快，可以让您白看，今天免费给您退票。 嗯， 您看仨节目就白看仨节目，您看五个节目就看五个节目，然后给您退票。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一台节目顺利的演下来了，也没出现任何这个线路的问题，您也可以退票， 会 也让您白看， 大气。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断了一次电，造成您的不愉快了。 嗯。 然后节目正常开始，一切顺利，正常的演完了整场节目，包括我最后一个节目演完，请全体演员上台谢幕。谢完幕了之后，我又补充了一句，我跟各位观众说，我刚开始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代表听云轩和喜剧现场向您致歉。但是我曹云金说的话还是算数了。 嗯， 今天您看完了，看到现在了，您也高兴，也很开心。门口您只要不满意，您还能退票。下面就是暖心，全场没有一个观众因为之前的这个断电情况 而要求退票。 你 还有就是说北京观众的素质，啪电一断，应急灯一亮，没有一个人闹和动，该嗑瓜子嗑瓜子， 该干嘛干嘛， 该喝茶喝茶。就是他的这种观影礼仪，这北京观众的这种教育，就是他这个素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是有一个大都市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个人说哎怎么回事，没有，该嗑瓜子嗑瓜子，这都没，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该喝茶喝茶。这是让我们当时非常之暖心的。 所以真的我觉得大家心态也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到这样的一个剧场啊，在商场里的剧场，大家就图个乐，图个休闲，图个放松，就是他整个人的心态是比较沉浸式的，比较松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可能是真的是另外一种观剧体验了，就这个体验，哎呀，我觉得有空真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曹云金和他的喜剧现场。不过这个喜剧这俩字儿，我还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怕您到时候找不着。喜就是喜悦的喜，剧呢可不是这个喜剧的那个剧场的剧，是聚会的聚，聚在一块堆儿的那个相聚的聚，喜剧现场。 不管是相声，不管是小品，不管是儿童剧，是让大家欢欢喜喜聚在一块儿观看现场演出的这么个地方，叫喜剧现场。 对。 好， 这个今天咱们真的听了这个喜剧现场，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一种演出的形式跟演出的这个地点了吧。然后如果说大家有空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对啊，最后一点时间，金子来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咱你们不能说周末了哈，这还真是打破了原来的常规，从周二到周日咱们都有，来邀请 一 下吧。 就礼拜一休息一天 啊， 这个从周二到周日，每天晚上的7点，周六日的下午2点。在北京和声会的喜剧现场，北京和声会一层喜剧现场有各种的相声表演，包括我曹云金每周的周六下午和晚上在那儿都有演出。北京听不着我说相声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给您汇报一下，我现在就在喜剧现场演出了。如果您有时间，欢迎您走进喜剧现场，我们这儿给您不一样的听相声的感觉。 行，到时候下了节目我就去那儿查查你周六的票还有没有味儿啊。 没事，我可以觉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拿一些演出券，然后送给咱们的这个 听众朋友， 演艺群英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行 啊， 行， 那可真是福利了，我们俩先占2张。 得嘞得嘞，好嘞，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包括平时的时候去喜剧现场感受一下欢乐的气氛。那么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 猴哥，狗年演戏。